就算是高级的洗浴中心也没有往日的悠闲了。除了我刚才说的，其实老北京的澡堂子里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。您比如说这暗语，在澡堂子里，这伙计管理发叫剪尖儿，管帽子叫顶天儿，管手表叫转心儿。现如今这些啊，咱都看不见听不着了。不过如果您要是想找找这感觉或者回忆一下，不妨到宛平城的胡同张艺术馆去那儿看看这老北京的商业街模型，体会一下那渐渐远去的味道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Thank you.